沉寂时是沙上淌落出一滴的露水，落魄人家基地问滋味，但哪里滚烫眼泪，记着喝开浪当了雨水，不愿看你勾一笔眼泪，我要心碎只口是心非，等闲怎敢率心而为，